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个最近在朋友圈有很多人让大家既羡慕又嫉妒，更多的是恨，然后恨呢你还没有办法，因为他们都去玩了一个地方叫环球影城。倒不是说国外那些咱没去过，主要是咱北京开了一个吧，现在人家正在内测阶段，只有很多非常有那个地位的人，有那个粉丝的，加上有关系的，有钱，反正是那各种让人羡慕的资源的朋友才能去的一个地方。哎呀，每天先发朋友圈，然后看着大家心里这个痒痒呀，然后你还去不了，特别讨厌。今天呢，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位请过来了，当然也是我的同事哈，我们台的主持人王思农，跟大家一块来聊聊环球影城。他特意提醒我说，不是玩了三天，是去工作了三天。我们今天就一块来聊聊他的工作经历，当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里边到底有哪些好玩的，有些可以推荐的哈。来，思农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农。哎，你这个开场就让我觉得我现在不想坐在你旁边。 为什么？ 特别拉仇恨。 拉什么仇恨？ 就是你看人家说什么有钱的， 你 还有时间的， 哎，对对对， 有地，哎，我是去工作的。 你是占我刚才说的那里头的哪几条？我觉得你是都占了，是不是？有钱，有时间，有粉丝，还有特殊的关系，是不是？ 工作去的，那是这个是环球影城邀请咱们京津冀之声去做一个宣传报道嘛，所以当时就是去玩了几天， 听起来 去工作了几天， 冠冕堂皇，那又非常值得羡慕。当然那个也非常辛苦，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哎，没错， 羡慕人家。但是真正在里边让你连着玩三天呀，这个其实对于体力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耗。 对， 也就是年轻人可以胜任，像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哎，真让玩三天也玩不动。 反正我三天下来啊，日均20000步，然后三天回到家里以后在床上瘫了一整天。因为它实在太大了，你知道吗？你根本就逛不过来。 哦， 特别特别的大。 所以你总体来说三天把那里头都所有犄角旮旯都玩遍了。 基本上是吧，就是一些比较火的比较大型的一些项目，还有包括它的环球城市大道基本上都玩过了。 哎，大家如果对环球影城有什么想问的，比如说里头什么好吃什么好玩，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哈。您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那我们就一点一点的说环球影城。一开始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还是交通问题，比如说车开过去好不好停，或者路上会不会堵，会有没有那个公共交通可以去？ 有， 能先说说。 对，这个咱们先说这个公共交通哈。公共交通它是特别方便，就比如说地铁，你像7号线还有8通线，现在都有环球度假区站，你就可以直接到那儿。然后对，然后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 B 口和 D 口这两个口出站的话是最方便的，也是离环球影城最近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公交线路的话是589路和 T116路可以直接到达环球度假区。然后自驾的话，因为前一段时间是在内测阶段嘛，内测阶段是不堵的，但是开园之后 说的真好，内测阶段都是不堵的，是不是？ 哎，真的是， 我们那个预定的人，这种那种 VVIP 啊，去了以后都是经常的，是不 是？ 是。 但就是其实大家肯定会知道嘛，开园之后这个大家热情会非常高涨哈，但是它会有一个限流的措施，所以说开园之后堵不堵不好说，但是交通是真的特别方便哈。你比如说从这个 那个叫什么京哈高速，这个田家府站，还有六环路的张家湾北站，两个高速公路的进出口都可以直接到达，而且停车是完全没问题的。它有一个北京最大的单体停车楼，还有几个停车场，基本上是可以容纳几万台车同时停在里面。 哦，你是怎么去的？开车去的？ 开车去的。从我家住在欢乐谷附近嘛，然后到那边大概有20多分钟就到了。 你打没打听他那个停车楼停一天要多少钱？ 好像是100块钱，因为我 100块钱一天 没花钱停车。哎、 好像哎，咱们 要打我了， 咱们要为之后大家自己去那个着想嘛。一天。100块是24小时还是12小时？大概 这个我 钱还没定是吗？现在 对，应该是定了，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去专门去看这个价格哈。这样我呢，那个把最近的游记好多什么东西我都放在了咱们的官方微博上面，就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然后关于停车收费的这一块呢，我去查一下，下了节目之后我去查一下，然后发到咱们微博上，听众们去看一下。 对，反正我还是提醒大家，公共交通在很多时候都是最方便的， 没错， 对吧？ 然后包括他那还有就是共享单车和单车的停放点。还有那个，如果大家是打车过去的话，也有专门打车的像网约车啊什么之类的停放点都有。 哎呀，感觉是就是一个大型的度假村。 没错，交通确实挺方便的。 哎，孙总，你去过他其他地方的环球影城，比如类似新加坡的什么那些？ 去过新加坡的。 跟咱们 你不提前跟我说，我万一没去过多尴尬。 我去过呀，我终于有一个可显示的地方，结果他还去过。那你来说，哎，和新加坡那个比，我觉得这可能是离咱们比较近的，好多朋友都去过新加坡的那个环球影城。 对。 从规模上还有里边的设施上，是不是咱们这边这个要更胜一筹？ 绝对是更胜一筹。首先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环球影城是世界最大的环球影城，未来它还会有好几期，现在还在那个建设当中。那新加坡的那个呢，它确实规模不是特别的大。 对， 然后咱们北京的一期，其实我觉得啊，好像就跟新加坡现在整体的这个环球影城差不多了。就一期已经开了7个园区了。特别特别大， 就是之后我们肯定超过它。 肯定超过它， 现在跟它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 啊。那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就更感兴趣了。现在咱们马上9月底20号，就要正式开了，大家得通过预约的方式就可以买票了。买票，然后里边据说酒店什么的也特别多， 对， 特别好。 两家酒店， 然后大家可能都会像你一样在里边非常辛苦的玩个2-3天。 我是辛苦的工作2-3天。 酒店什么可能一下就爆满了，我相信在头1-2个月，尤其我觉得9月份正好是北京天气又比较好的时候。 对啊，秋高气爽嘛， 对吧？你有很多在户外走的那个环节，这个时候天气又合适也舒服，再过了11月可能就冷了。我相信在9月20号它开了以后，到11月之前吧， 对， 我觉得会是一个超级高峰，加上大家又新鲜， 还有11假期。中秋假期， 还会有全国各地的朋友。 对呀，都会往这边来。 妈呀，那我们这个攻略必须得说到非常非常详细。 没错， 咱们先按你这个3天的计划，或者说咱们1-2天吧。这么说，有的朋友可能只有周末有时间来玩的话，你觉得一个怎么样的思路在这里头玩？哪些景点是不太能错过的？ 不太能错过的哈，首先咱们北京环球影城最有特色的一个园区，那肯定就是功夫熊猫园区了。这功夫熊猫园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功夫熊猫园区，目前是唯一一个功夫熊猫园区，而且也是特别特别有咱们中国风特色的。而且它的这个环球影城大酒店里面也有功夫熊猫的主题套房。而且功夫熊猫园区是一个怎么说，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去玩的园区，因为它里面的项目不会特别的惊险刺激，都是比较低幼版本的项目吧。而且你还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功夫熊猫的动画人物，比如说什么 他爸 阿宝 啊， 平先生是吧，大鹅， 不是说里头还有一个他的面馆是吗？ 对，平先生面馆特别好吃 啊， 就是什么云吞面啊、炸酱面啊、四川担担面什么都有。就你就会感觉，因为他在动画里面有一个那个平先生面馆， 面馆嘛， 对， 然后你进到这个园区以后，哎，也有一个平香面馆，你就会觉得代入感特别强， 就得去吃一下。 没错，而且还可以看到阿宝啊，然后还有那个阿宝的女朋友，哎，不对，他好像是单 小子阿宝女朋友 美美，一个母， 就是那个老虎吗？不是， 那个是焦虎， 哦， 也是一个小熊猫，头上戴朵小花的，那个。 这是在第几出现的他的女朋友？功夫熊猫不就一共啊有三？我一直只看过 二的， 第二部没有，第二部是那个孔雀。 啊，那应该 是也 是 中国主题。 第三部 啊， 是不是第三部呀？我不知道，我回去查一下 啊。 就其实你说到看电影这点，我觉得啊，这一次我去之前我就有一个功课没有做好，就是提前看电影。 哎，提前要看哪些电影？趁着还有二十来天，大家好好的把这电影每天晚上补一到两部，来不来得及？ 来得及，绝对来得及。 啊， 就是你知道，因为其实它里面大多数电影之前都看过，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你没有办法说印象特别深刻的记住所有的细节，所以在出游前一到三天每天补个一两部，如果有时间的话，会对于你在园区里面游玩的那种沉浸感会特别好。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家应该看什么呢？ 对， 首先刚才功夫熊猫啊，咱们说了咱不用几部都看了，咱看一部也就行了， 一二都挺短的，而且都挺好看的，我觉得。 对啊， 有三吗？我都不记得。 一会儿看一下， 我只看过一二。 只看过一二是吧？但是确实有那个母熊猫， 是吗？那是不是 美美？ 是不是后来他又出了一个像连续剧一样的动画片？ 嗯， 好像是那个里边，好像电影我记得就只有一二。一会儿我们再查一下。 哎，我们两个半吊子。 反正功夫熊猫大家看一下，那个又非常欢乐，我觉得就是全家一起看的那种，而且时间也不太长，一个多小时，吃个饭的时候就看了。 对对对，功夫熊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就是在环球影城玩完回来以后还专门补了一个，就是侏罗纪世界。侏罗纪世界我补的是一。 侏罗纪世界是侏罗纪公园还是侏罗纪？ 侏罗纪世界， 这是另一个电影。 星爵那个演员演的那个。 哦，没看过。 啊，你回去可以补一下哈。 啊，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迅猛龙叫布鲁，在那个电影里面非常的可爱。当时我记得这个电影刚出之后，我当时去电影院看了，看完以后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个迅猛龙。 哦， 然后在北京环球影城的侏罗纪主题园区里面，它有一个奇遇迅猛龙。 哦， 就是你可以亲身和这个明星迅猛龙布鲁去进行一个亲密互动。 是骑着它吗？ 不是，人里面是人装的， 是不是？骑着遇到他，多开心！ 神奇的遇到他。 行行行，哎，这个电影就没看过，回去得补一下。 对，然后还有《神偷奶爸》。 神偷奶爸看过，这肯定。 banana 啊，哎，是那几部《神偷奶爸》都要看，还是小黄人后来自己单有一个系列？小黄人电影， 大家看那个有那三个小女孩的那个系列， 那就是神偷奶爸。 对，神偷奶爸。 啊， 因为他那三个小女孩也会出现在园区里面。 啊， 然后包括酒店的早餐厅，他们三个也都会出来。 哦， 啊，神偷奶爸。然后还有呢，就是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动画电影叫《欢乐好声音》？ 知道。 就是有一个考拉，又有一个剧 院，还有个猪，然后他们最后在露天唱的，看过？ 对，还有一个摇滚刺猬。 对 对 对, 对， 他们这回做了一个演出，叫做《欢乐好声音》巡演，就是相当于这一波动物，他们当时不是开了一个演唱会嘛，所以他们进行一个世界巡演，然后就巡演到了北京，所以就在环球影城里面。是一个特别大型 的剧场 的 秀，还是？ 对，是一个剧场的秀。 哦，那个就是特定的在某一天演，还是 每 天？每 天都有。 每天几场？ 每天几场？每天几场？ 它是上下午的演呀，还是就是作为一个驻场项目？ 它应该是有一个官方的时间表，因为它官方的这个时间表太多了哈。当时我也没有仔细看。就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到这些演出时间表的话，还有包括你排队等位的时间，大家可以去下载它的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官方 APP，然后在小程序里面搜索北京环球度假区也可以。它里面会有整体的演出的时间表，包括花车巡游，然后还有包括你每一个项目的等位时间等等等等，都在那里面。 明白了。这是这个电影也要看一下，欢乐好声音。 然后其他的那哈利波特那别说了，我作为一个哈迷我都倒背如流了。 真的吗？ 真的。 就是，不要吹牛，来倒着背一下。你就把这几部的名字倒着背出来就行。 特里波。哎，特波里哈。 行啊，哈利波特。 大家一定要 看 一下。 对，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特别特色的，就是哈利波特那个城堡嘛。 嗯 啊，然后除了哈利波特之外，变形金刚看一看 啊，变形金刚， 因为有一个变形金刚 的园区。变形金刚的电影还是动画片？电影， 看电影吧。 啊， 看电影。 嗯， 就是像什么大黄蜂啊什么之类的都会在里面。 擎天柱， 对，擎天柱，它里面有一个1:1的擎天柱。 哦， 嗯。特别的高大，特别的帅气 哦、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那个大黄蜂的项目，就是你知道在电影里面大黄蜂都是那种动不动就唱个歌特别搞笑的那个、然后它在那个里面是一个、一个DJ 作为一个 DJ 的一个转转杯、 啊、在那儿是吧？ 对，他有一个转转杯的那个项目是叫叫什么来着？反正也是一个大黄蜂的一个项目，那个也挺好玩的。 明白。 然后咱们说完了这几个园区哈，就说完了咱们该看什么电影，咱们接着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玩哈。如果说特别火的项目有几个项目，一个是《哈利波特禁忌之旅》， 这个怎么玩？ 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黑暗骑乘类的项目，就是 你说的太过专业黑暗骑乘和 黑暗乘骑，就是你是躺在一个设备上面，然后它会把你的肩膀绑死，然后里面是那种沉浸式的，你可以认为是那种裸眼 3D 吧、就是你会跟着哈利一起，就像骑在扫帚上一样， 是有一个 NPC 带着你是吗还是什么？不是， 没有，是它全部都是那个全息的，就是全部都是画面， 哦哦哦， 就你像是在沉浸在里面，就如果你去新加坡的那个 就看电影 环球影城里面一样，那个变形金刚也是， 哦哦哦， 也是这样的，火种源之战， 哦， 北京也有， 哦， 然后哈利波特禁忌之旅也是哈利波特园区最火的一个项目，对，然后还有这个霸天虎过山车， 哦， 是变形金刚园区的， 嗯， 哎呀特别吓人 特别吓人， 我是被逼着上去的， 为什么 你知道吗？就因为大家一块去的有同事嘛，然后还有也是都是媒体的，然后 他们年龄大了都说不敢上就说那个 他们就说 你最年轻了， 我们都敢上你凭什么不敢上 哦，是这样的 对，就是挺，因为他这个项目好像是从4.5秒之内从零直接加速到108公里， 然后 是一个特别， 是不是需要一个速效救心丸的项目？ 反正如果大家平时坐不了过山车的话，就建议这个项目就不要做了。然后它是有那种360度的，然后还有那种失重感的， 啊， 就而且它时间特别长， 时间特别长。 对， 啊， 我在里面全程就是，啊，我就据我旁边人说， 哭干了3次眼泪， 我都喊妈妈了，是吗？全程闭眼，特别晕，但是特别的刺激，所以说如果 都全程闭眼了你刺激的点是什么请问 晕呢， 就感觉被那个悠来悠去是吗？ 对对对，就特别难受， 心脏的失重感。 对，但是如果喜欢刺激项目，就是能接受这种项目的朋友，其实这个还是比较推荐去玩一玩的。然后还有包括那个刚才跟大家说的哈利波特禁忌之旅，它可能坐下来之后也稍微会有一点晕， 它要戴眼镜吗？ 因为它会转，它不用戴眼镜，因为它会转，然后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向下俯冲啊，然后转来转去的这个，然后包括你是看的是一个裸眼 3D 的那种画面嘛，所以有一些 会晕， 晕 3D 的朋友们可能会晕， 晕 3D 的人会晕， 有 也不用戴眼镜， 不用戴眼镜 哦， 就看吧，看你自己的 身体素质怎么样， 可以试一试， 是不是吐了就吐了。 吐了就吐了嘛，对吧，吐了缓一缓又是一 条好汗，接着砍 接着转， 对对 对, 对，然后这是这两个特别火的项目哈。然后如果大家去的早的话，哈利波特的园区在右手边，就从那个好莱坞园区直接奔右手边是哈利波特园区，然后霸天虎这个项目是左边左手边，然后包括霸天虎这个园区里面还有一个火种源争夺战，在国外的一些环球影城的园区也有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黑暗乘骑类的项目，也是那种裸眼 3D 的，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是几个比较刺激的哈，还有包括像侏罗纪大冒险，就是坐着一个缆车一样的，那个就是新加坡好像我记得也有，就是在那个侏罗纪的那个山上绕这么一圈，那个也挺好玩的。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咱们说过山车吧，过山车哈利波特园区里面还有一个过山车叫鹰马飞行， 它的刺激感远不如霸天虎、 哦、 但是它还是稍微有一点刺激的、嗯、因为它时间特别短。 这个你没有全程闭眼 啊？没有全程闭眼， 闭了半程， 但是全程尖叫了、啊、下来也有点晕 啊。 因为我平时不太坐过山车这种项目、 啊、 但我觉得这回不坐怪不值的、 啊、只有过山车可以玩是不是、 对，也不是只有过山车可以玩、 啊、 就是觉得不值嘛、 啊、 但是坐上去下来以后虽然晕，嗯，当场是有点后悔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一点都不后悔。 你应该这么说，你应该说其实我平时是不坐的，我身体也不允许但是为了工作呢，这一次我必须得把所有项目都体验一下、 哎、 才能有真实的感受告诉大家。 我鼓掌鼓掌， 对不对？ 说到我心坎里， 我心里其实是不愿意，但是为了大家，为了工作我牺牲了，是 不 是？ 说的我脸都红了 你下次就这么说，下半段你就这么说，大家肯定有踊跃的那个鼓掌。 对、 啊、对不对？ 多有献身精神啊，是不是？ 对、嗯、 对。然后咱们说完这个过山车，还有一个过山车、 嗯、 就是小朋友都可以坐的过山车，就在小黄人园区有一个叫萌转过山车。 哦， 你一听这个名字你就觉得是那种非常 公园门口，然后爸爸妈妈带着然后花5块钱在上面摇5分钟那种，是不是？ 人家是过山车，你的那个是什么？ 啊、 爸爸的爸爸 叫爷 爷。 爷 爷对， 看来都坐过。 对，我看人坐过 啊， 就那个过山车是一个非常欢乐向的，然后成人去坐那个也不会觉得晕啊什么之类的。但我也叫了2声、 嗯、就是很慢是吗？这个过山 车，我刚要开始叫，我旁边的人就听见后面人叫，说了一句、嗯、这有什么可叫， 才15迈有什么可叫的 然后我就把嘴闭上 非常明智、嗯、 对，这是这三个过山车。 嗯，然后还有别的过山车吗？这我觉得都是过山车是吗？ 没有，就是按类别给大家介绍了嘛。三个过山车就是刺激等级嘛， 嗯， 最刺激的，然后中间还好的，还有包括小黄人是一个比较适合小朋友坐的一个过山车， 嗯， 还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嘛。 嗯，好，嗯、我们那个上半段跟大家先笼统的开了一个小头， 嗯， 可能朋友们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里头什么东西比较好吃，或者说每个园区，其实刚才我们就说了一点，到底进去应该怎么玩，里头有哪些除了类似过山车， 嗯， 还有哪些别的大家感兴趣的点，我们在下半段慢慢跟大家说哈。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跟我们互动，大家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跟我们一块聊就可以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你自己想住的星球，嘴角在勾勒着温柔、哦哦哦、带走我一抹抹哀愁。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想牵你的手，然后带你远走。如果我不对，真的就是我想带你飞。别哭，前面一定有路，仿佛幸福在不远处，你心里有我，你身边是我，你要如何我就宁静的夜空，苍穹湛蓝的银河，在我翅膀上承重，萦绕成了一首歌。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刹那是永恒，真的就是我想带你飞。别哭，前面一定有路，仿佛幸福在不远处，你心里有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马上要开的环球影城啊，在直播间的还有我的同事思农。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农。 嗯， 哎，我们刚才查了一下，《功夫熊猫》 有三部，在第三部出现了他的女朋友。 美美，还有他亲爹， 亲爹啊， 一个大熊猫。 好的， 那个鹅肯定生不出来 一个熊猫。一个家庭在第三部才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画面，是不是？所以一定要看到第三部，要不里头有好多角色你都不认识。 是是是。 刚才我们也让那个思农稍微说了一下，在里边有哪些不可错过的点，那几个过山车。反正如果您身体是受得了的话，就不要错过了。还有哪些？刚才森东说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演出。其实大家到任何的这种环球影城也好，什么迪斯尼也好，这种大型的这种园区演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街上的什么花车巡游呀，包括在剧院里的那些个演出，大家都要提前安排好时间，你别错过。环球影城的演出精彩吗？刚才你说了一个 特别精彩， 就是那个欢乐好声音。 欢乐好声音，对，非常精彩。其实我觉得啊，像这种主题乐园它玩不是特别重要的，主要是它的那种沉浸感。就在那里面待三天，我觉得自己就不在北京，你知道吗？ 那在哪儿？感觉自己是一个好莱坞名媛，是不是？ 对，我就是在好莱坞， 好莱坞制片人。 对，不是，我觉得我是在霍格沃斯里面。我在霍格沃斯上学呢。 真的吗？需不需要我适时的掐一下你的大腿？喊一句醒醒， 我这不已经回来了，被打回现实了吗？但是就是你像他这些演出啊什么之类的，就会给你带给你的这种沉浸感特别特别的高。比如说刚才那个欢乐好声音巡演，你就像走到动画片里面一样，真的看了他们一场演出。然后还有里面一个园区，它专门就是一个大型的特技演出，新加坡也有，叫未来水世界。就是有大飞机，然后还有那个船，然后那个他们开着那个快艇会把前排的观众溅一身水，就那个演出。然后那个演出它是分为几个座位吧，如果大家不想被淋得特别湿的话，就不要坐在前面的区域，往后坐一坐啊，红色区是最安全 的。如果大家想要被淋个痛快的话，就坐在最前排。 所有的演出前几排都是不太好的。 没错没错， 真的。 对，然后包括它里面有一些特效，比如说像那个跳水的特效啊，就是 演员跳水的特技，然后还有包括一些火焰的特效，然后还有包括一些像打飞机呀、什么之类的、都特别特别的精彩。 嗯， 所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未来水世界的特技演出。 嗯， 然后还有一个中国特色啊，这为什么说中国特色大家一听就知道了，这个演出项目叫做灯光摄影开拍，它是斯皮尔伯格和张艺谋共同打造的一个项目，演出项目、它里面是讲的什么呢，就是给大家展现一下在电影里面特效是怎么做出来的，它会让大家站在一个观众区，然后去亲眼去看一下整个电影特效是怎么呈现的。 哦，哎，我小时候看过类似的 啊， 我特别小的时候去过八一电影制片厂。 哦， 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时有一个类似的项目，也是带你体验特技啊。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最火的就是《西游记》 哦， 然后让我坐在一个蓝布前面，然后有一个像是一个盒子还是一个箱子， 嗯， 然后我坐在那个上面以后，从电视里看，我就是那个腾云驾雾的孙悟空，我就在天上飞。 哦， 这个也是最早的体验特技。 对，但他现在就是已经没有什么蓝布绿布了， 嗯， 他就直接给你呈现一个裸眼的特效。 哦， 嗯， 就更高级了。 对，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海浪从窗户外面朝你扑过来， 嗯， 然后还有包括像一些船只，然后还有包括像一些它会有一些震动的这种体感， 嗯， 会特别特别的精彩。但是具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不能给大家剧透太多，因为大家对于这种演出还是要保持着一种新鲜感去看的嘛。 对对对， 啊，这个是张艺谋和斯皮尔伯格共同执导的这个灯光摄影开拍。 嗯， 然后还有一个啊，叫做《不可驯服》，就是《驯龙高手》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演出。 哦， 对，是在他的辉煌剧院里面，就里面会有特别特别大只、特别可爱的龙。 哦， 就是《驯龙高手》里面不是有很多龙吗？ 对，我看过。 对，然后 我们家还有一只呢。 啊， 是一个模型 啊，嗨， 是当时那个电影的周边。 说话不能大喘气儿 啊。 好的，没有人会觉得我家里有一只真的龙，除了你， 是是是， 这一段的演技略显浮夸。 不是，我是被环影沉浸的太久了， 好的好的， 还没拔出来呢。 好的， 对， 嗯， 它里面呢会有一只非常非常大的一只龙的模型会出现， 嗯， 然后还有包括会出现一些从蛋里面刚刚生出来的小龙，刚刚生出来的小龙， 嗯， 还有大家会在这个剧院的上空看见一只可以飞在大家头顶上的一只龙， 嗯 啊，特别特别的好看， 嗯， 这个是不可驯服啊，推荐给大家。 这也是一个演出， 哎，也是一个演出， 嗯，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演出，你比如说像奥利凡德魔杖店， 嗯， 你可以走到这个魔杖店跟奥利凡德先生，他会每一场去指定一个人， 嗯， 其实这也不算演出，这算一个互动点吧，他会指定一个人去帮你挑选一根最适合你的魔杖，然后你可以拿 着。你被点到了吗？ 没有，我还是穿着斯莱特林的衣服， 都没有被点到， 都没有被点到。然后当时我们那组点到的是一个，得有50多岁的一个摄影老师，然后那个摄影 老师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霍格沃兹，什么叫哈利波特，压根儿不知道。 摄影老师一直跟奥利凡德说，就指着我们说，你找他，你找他， 对对对对， 你看他这一身，他懂啊。然后最后甚至还要把自己就是奥利凡德送给自己那根魔杖要带走，你知道吗？提示一下大家，那个魔杖只是一个道具 啊， 不 能带 走的。对对对，但是他可以教你一起用这个魔杖去互动一些小魔法，比如说点一个灯啊，或者说 喷泉喷个水， 对，喷泉喷个水之类的这种，对。然后还有像哈利波特园区里面，它会有很多的互动点， 嗯 啊，如果大家有那种互动魔杖的话，就是在园区里面 这个是要买， 对，这个是要买到的啊。如果有这个互动魔杖的话，你是可以在它的互动点上朝着可以互动的地方做一个手势，然后哎，所谓的魔法就出现了。 这魔杖多少钱？ 300来块钱吧，互动 的，真 的，嗯，对，但是它也有非互动版，好像是200。 就为了那个互动一下，花300多， 那我就买了呢。 真的，是忠实粉，你要这还上面都还没教会你吗？为了工作必须要体验，所以忍痛买了一个魔杖。 对，还不给报销的那种。 对对对对，哎。 哎呀，我这我这多敬业呀！你这说的我 说的特别棒， 又搭精力又搭钱的去工作是吧？ 真的，这部分听来就有点像抱怨了， 哎， 就不太好了。 没有， 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比较好，是不是？ 对，还是孙涛老师说的好哈。 啊。 然后还有包括像哈利波特里面会有那个三强争霸赛，就是三强争霸赛当中那三个学校的人都会出现。就是你会发现，我记得他有一个学校里面就是盛产哈利波特里面的妹娃嘛，就是长得非常好看的女孩子。然后你会看到那群妹娃出来的时候，哇，跟电影里面的一模一样。 是真人是吗？ 是真人，都是真人扮演的，都是演员。 然后呢？ 特别好看。然后他们就会进行一些三强争霸赛的演出，然后和观众们去进行互动。 这个怎么互动？你也参与里头、 这个怎么互动？这个因为我到那儿以后互动已经结束了。 哎呀，这么辛苦的工作还有没有赶上的环节？ 对， 太遗憾了。 所以开园之后我就再去一次， 再一定要跟他们互动一下。 对，一定要跟他们互动一下。 啊， 对。然后还有就是花车巡游嘛。花车巡游的话，像有马达加斯加，然后还有功夫熊猫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很多这个环球影城的 IP 都会在环球大道上出现啊，不是环球大道，就是在环球影城园区内出现。 那刚才咱们把那个哈利波特园区，我觉得基本说的差不多了。这个里头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我看你发那个啤酒，真是 黄油啤酒，是吧？ 看着特别好。 对，它里面有两个餐厅，看过电影或者书的朋友都知道，猪头酒吧和三把扫帚酒吧都是书里面原著的餐厅。然后它还有那个霍格莫德村，它这两个餐厅里面都会售卖黄油啤酒，而且在路边的这个移动售卖车上也会有卖黄油啤酒的，而且黄油啤酒是不含酒精的。 无酒精吧。 对，所以小朋友们还有开车的朋友们去的话也可以尝。 但它是那个啤酒味吗？ 是啤酒味，你可以理解 成格瓦斯似的。 格瓦斯，对，糖浆，对，然后还比较甜，可能会稍微甜一点。对，然后像那两个餐厅里面还会有这个英式非常著名的炸鱼薯条。 也不是很想吃，没吃过的朋友可尝试一下啊。 对，还有什么鸡腿啊、排骨套餐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是哈利波特里面的吃的。 哎，没弄一个什么大象咖啡厅吗在里头？ 没有，好像里面没有。 没有这个。 好像没有。 啊，行，那就没有就没有吧。 你开一个去。 这不用，不是，我就说那个，对于哈利波特迷，不是连这种什么 J.K. 罗琳写哈利波特的那个咖啡厅也想去看一看吗？ 没有，它里面确实是没有。它里面只有书里面有的一些店。 明白了，明白了。那就是哈利波特这一块，我觉得，哎，你说这块要玩的比较好，像你刚才说的，都赶上所有的互动，我都赶上，得玩多长时间呀？ 哎呀，我觉得这你得看项目排队的时间了。你比如说今天我看了一下，今天因为还是属于在这个 内测 阶段嘛， 禁 忌之旅大概最多的时候可能就得排个一个小时左右。 玩一天能玩的完全吗？这 比较赶了， 一天就玩一个园区都赶。 啊，这一个园区肯定是 不，我就说那个哈利波特那一块嘛。 我觉得两个小时多一点基本上差不多吧，两三个小时吧。如果大家想全都玩过来的话哈。 两三个小时。 对，差不多。 然后喝点，然后咱们奔下一个园区。 就慢悠悠的两三个小时。 离他最近的下一个你觉得应该去哪儿？ 小黄人吧。 小黄人。 我觉得特别可爱。就到里面就会充满童心的那种感觉。就小黄人园区它所有的项目设施都是非常适合小朋友玩的。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萌撞过山车，还有神偷奶爸小黄人闹翻天。它这个是一个3D 车的那种。有点像过山车的感觉，就是你有在外面坐过那种戴着 3D 眼镜的那种过山车吗？ 3D 我在一个那个蹦床中心坐过，就是你坐在一个车，然后你戴一个 3D 眼镜，然后 你就感觉好像你在坐一个过山车。 哎，对对对，就 是 这种，对，它就是这种。但是它好像是不是戴 3D 眼镜，但是它是坐在一个车里面的，然后你可以随着这个小黄人里面的这个格鲁啊，然后还有小黄人们，还有他三个女儿们一起进行一场小黄人大冒险。 哦， 特别适合小朋友们看，里面那个孩子们叫的可开心了，在里面。对，而且什么那些那几个格鲁那几个女儿的名字，还有包括每个小黄人的名字，他们都能叫出来。 真的吗？ 我都不知道 小黄 人 不是有几万个吗？ 但是有几个就是 发型不太一样，能看出来。 对对对，特别长条的那个，还有一只眼睛的、两只眼睛的，有几个特殊的那几个。 对对 对。然后小黄人园区有一个就是我发现的一个点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现在网上有那个小黄人的爆米花桶。特别特别的可爱， 爆米花桶，看你不是各种蛋糕吗？ 没有，有爆米花桶，就是一个汽车造型的爆米花桶。然后它基本上是在整个环球影城园区里面每一个爆米花售卖点都会有卖的。所以大家如果想带一些周边礼物回去的话，可以带那个爆米花桶回去给小朋友们，而且它是可以挎着的，不是特别的大。大概有多大呢？ 多大？你 大家也看不见， 就是我的小臂的这么长。 嗯， 比我这个再长一点， 跟你小臂差不多 啊，就是一个成年男人的前臂的长度。 差不多。我回来也可以把这些照片都发，咱们的微博上、官微上面都有 啊， 包括很多攻略什么的。 那就还行，那对于爆米花桶来说也不算小了。 对呀、而且它这个园区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我挺喜欢吃爆米花的哈。小黄人园区卖的是香蕉口味的爆米花， 没吃过香蕉口味的爆米花。 对，然后 我们平时吃的爆米花是什么口味的？ 奶油口味的，就是最基本的嘛， 就是甜的， 顶多还有个巧克力口味嘛。 没吃过， 没吃过巧克力口味的， 没吃过， 我才不信呢， 真没吃过 呢。 我只吃过最普通的那个口味， 而且下节目我给你买一袋尝尝。 好的，谢谢。哎，香蕉口味的。 对，然后还有好莱坞大道上那个爆米花是草莓口味的， 草莓口味。 对，然后还有那个未来水世界有一个严老板的爆米花车，它是咸口的， 咸 口，特别特别 咸口的，我吃过 咸口的爆米花。对，所以它每个园区有很多的不同的口味的爆米花，这个是很多爆米花爱好者都会去尝试。 反正你就一直吃，这个园区吃点这个，那个园区吃点那个。 对，没发现我胖了吗？ 口味没发现，你在我眼中一直都是非常瘦又美的。 哎呦天哪！ 最近，而且由于那个工作太辛苦，还瘦了一点点。这三天真的是太累了， 这茬就过不去了。 哎，咱们接着说回这个《哈利波特》园区走出来，咱们走到了小黄人园区。刚才说爆米花是一个点，包括刚才你说的可以小朋友坐着那个有点像一个 VR 的那种车， 3D、4D、5D 车、 那种 感觉。 哎，还有别的可玩的吗？小黄人那里头？ 还有一个我没有玩，但是我发现好像是一个就是像旋转咖啡杯的一个项目。名字我不记得，因为我没有玩那个嘛，也是 觉得太过低幼了。 对，而且好多朋友其实是做不了转的，你知道吗？旋转木马都做不了。 旋转木马我可以。 那种咖啡杯你能做吗？ 我做不了，我连海盗船都做不了。 那 海盗船我只能做两下，就是上去左一下右一下，然后我就会 然后就昏过去了， 我就会吐在前面那个人的身上。 那你就小心点，就是小黄人还有包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那个大黄蜂打碟的那个项目、 都特别晃、 都是转的， 都是转的。 对，都是转的。然后还有功夫熊猫里面也有一个转的，就看大家能 不 能做转的吧。 对，我都不行。 对，什么行呢？ 小黄人那里头，我看你发的那些最感兴趣，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各种各样那小黄人造型的蛋糕、吃的那些， 对， 不太好看了。 它有一个甜甜屋，它里面有一个甜甜屋，是一个专门卖甜品和一些非常少女、非常 bling bling 的东西，就它是一个粉色的房子。你到了小黄人以后，你就会看到那个非常粉色的房子，然后进去以后就是像一些小黄人啊，还有包括独角兽啊的那些周边，然后还有就是不同生肖的小黄人。那么脑袋上面会带着， 这是中国特色 牛角， 专门为咱们做的，可能 对，还有带着那个猴什么的，这种小黄人， 小黄猴， 对，小黄猴，然后还有里面就是很多的甜品， 蛋糕、棒棒糖等等等等、都在里面。 哎，那个蛋糕好吃吗？我看那个瑞士卷真的做的是非常 好 看， 好吃。嗯，对，是真的很好吃，好看又好吃，因为我是亲身尝过的。 哎，那个蛋糕贵吗？ 嗯， 也贵，也又不用花钱，免费吃到撑，是不是？又是这些话。 我们这一场是 媒体场， 下一个话题，好吧？下一个话题、 哎，蛋糕也非常好。这那小黄人这个园区又好吃又好玩、还有别的可说的点吗？ 嗯，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和小黄人见面嘛。嗯， 真的小黄人还是人扮的？ 真的小黄人出来，你敢提？ 我们也交流一下，网 打你。 网上有那个小黄人的那个语言的那个对照表，好多人都练习。对，就那种，好多都在那儿练。我还练过一段，但现在完全忘了。就在小黄人那个电影刚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的朋友圈都在发那个什么，他说这个话其实是什么什么意思，那个对照那个，我们就会练的。 你真有时间，我下回去我也准备练一下，我跟他对话 一下。你也练一 下、 可能他还没练过，是不是？ 对，可能他都不知道。 真的，这是 考验一下， 这是他的一个问题， 对， 还不够完善，对不对？敦促他们进步，这就是你们这些媒体人的这些 什么叫我们 职责？ 什么叫我们？ 你们这些园区好莱坞媒体人，对不对？哎，小黄人这个区，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去了？ 对，我们可以出去了。 嗯。 啊，然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功夫熊猫说了哈、然后哈利波特说了，小黄人说了，那咱们再来说说侏罗纪， 可以 啊，侏罗纪园区它是有一个侏罗纪世界大冒险嘛，其实刚开始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它也是坐在这个车里面，然后你可以去感受一场恐龙大战， 哦 。霸王龙，两头霸王龙的战争、 哎、 然后两头霸王龙会把你丢来丢去丢来丢去，跟变形金刚那个里面是一样的、都是会把你丢来丢去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奇遇迅猛龙，就是你可以和一个真的恐龙，人扮演的一个真的恐龙，但在园区里面大家肯定认为是真的嘛，去进行一个互动，然后包括他的这个驯兽员，他也会穿着就是在电影里面星爵的那个演员，他就好像有点串啊，星爵跟侏罗纪、就是演过星爵的那个演员，他穿的那个原版的衣服，如果大家比较幸运，比如说像我一样啊，你会在后面拍照的阶段，跟恐龙来一个非常近距离的互动， 骑着它。 你怎么老想骑人家恐龙？ 不是骑啊， 不是，因为它，基本上就比较普通的这种互动都是。你会做一个侏罗纪世界非常经典的驯龙的手势、就是伸出你的右手、然后在龙的这个面前跟他说冷静冷静，然后这个龙就会慢慢的冷静下来、 驯狗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吧？ 就驯动物都是一个方法嘛、 对 吧、然后我在那个里面就是他问我你勇敢吗、我说我特别勇敢，然后他就说、那你就背对着那个龙、然后那个龙就慢慢慢慢的走到你的旁边、然后把脑袋搭到了你的肩上， 真的 哦，特别萌。然后这一段我也是做了这个攻略视频，也发在咱们的这个官方微博上面、 这是每个人都能被靠一下，还是就是得特别幸运？ 就是像我这种又美貌， 有江湖地位，是不是各种？ 就自身自带幸运加持， 就有一定几率可以， 有一定几率是可以遇到这种互动的。这个是侏罗纪园区。 对，这种啊，就是我教给大家一个经验，就是你一定要表现出那种我不想去，我一点也不想去，所有人都在往前走，说你往后走，他一般就会选你。 不会，他是你要表现得出我特别能互动， 是吗？ 你知道吗？就是他跟那个刚才说那个奥利凡德的那个还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有怕恐龙的，他让你来做这种互动、就真的有女生会尖叫的，你知道吗、就是会怕他，因为他真的非常真实。 哦， 但是 不知道里边是人。哎，会不会 咱们要不聊一下你家养那条那头龙的事、 考虑一下这个是不是对智商有要求？这园区。 没有，只能说它的真实感打造的非常强嘛、 就是接受了这个戏剧假设、从进园的那一刻开始不怀疑任何。 哎，对对对，他说是真的，你就当他是真的嘛， 这样玩才开心。 对啊对啊， 是不是？ 对啊，所以说你一定要表现的，哎，我非常想去跟这个恐龙互动才行。 这是咱们说的这个侏罗纪世界哈。 嗯， 咱们还有哪个？哦，还有那个好莱坞园区。 嗯， 好莱坞园区就是大家一进来之后就会看到的一个园区。 嗯， 它的那个环球影城星光大道就在这个园区。 嗯， 然后还有包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灯光摄影开拍，然后还有辉煌剧院，然后还有一个餐厅。这个餐厅是怎么说，特别有中国特色的一家餐厅，叫做什么来着，让我想一下啊，叫做落霞餐厅。 哦， 对，这落霞餐厅里面有松鼠鱼啊，小炒花菜呀，啊，还有彩虹虾饺啊等等等等，都在这个好莱坞城市大道。 哦， 它这个主要是聚集了演出和一些衍生品的售卖的这么一个大道。 嗯 嗯， 哎，我觉得基本给大家说的差不多了。 嗯， 好吃的东西刚才斯农也跟大家，我觉得分园区说，有没有漏掉的美食在这里头 啊？漏掉的美食，给大家推荐一个环球城市大道的巧克力餐厅。 嗯， 就环球城市大道是不用门票也可以进的。 嗯， 20号可以和这个园区一起开放。 嗯， 然后大家来到这个巧克力餐厅以后，它里面有巧克力气泡水、巧克力鸡翅、巧克力面包、巧克力奶昔。 哎呀，感觉到了查理与巧克力工厂。 就是那个工厂的主题的这么一个餐厅。 哦， 对，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这个环球大道上去尝试一下。 好的啊， 嗯， 哎，最后你总结一下那个这个给你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嗯， 客观一点， 客观一点哈。 嗯， 就是总体来说呢，我觉得我这次玩下来是非常开心的。 嗯， 但确实可能不同的游客他会有不同的感受嘛。 嗯， 那我们知道，往往一个新开业的项目，它肯定还会有很多待完善的地方。 对， 所以其实这一次体验我们也会发现，环球影城也是想要尽量的通过，比如说压力测试啊，然后还有一些媒体体验呀，还有它的试运营等等等等，去发现一些问题，去尽力改善，给大家一个尽可能完善的这么一个园区嘛。 嗯， 但是这肯定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建议大家哈，对于环球影城的期待，你不要无限的去把它拔高。 嗯 嗯，因为它肯定还是一个需要完善的。但是它作为国际品牌呢，一定有它非常独到的优势。 嗯， 但是在中国的第一家店，我们也相信它可能会有一些需要磨合的问题，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把对于环球影城的期待值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会让大家玩得更开心。 对，你对它期待低一点，进去以后处处都是惊喜。 没错， 对吧？期待太高了，你老觉得哪哪哪都不太满意。 但是总体来讲，我是这次玩的这次工作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对，而且大家即将到来的这个11啊等等， 嗯， 肯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很可能是一个短期内的人流的高峰。 嗯， 能不能承受住这么大的人流量的压力？ 对，它会限流， 对吧？这个是一个问题。当接待就是他们媒体群，或者说现在是那种内测群， 嗯， 它是一个感觉，当人流突然一下都涌进来的时候，接待能力能不能达得到，可能很多朋友也会觉得，哎，体验感是不是没那么好？当然我们希望它会越来越好哈，因为来北京又多了一个可以玩好几天的地方。 嗯， 对吧？ 而且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啊，就是这个疫情防控措施。 对， 在园区里面全程什么项目都要佩戴口罩。 哎， 然后除了你和一些人物动画人物去拍照的时候，他会允许你短暂的把口罩摘下来。 嗯， 其余的时间都要佩戴口罩，吃饭的时候不用戴。 嗯，好嘞。 对，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希望为大家过一阵儿要去环球影城能有一个小小的这么算是贴士性的这种小提示吧，今天都给大家做到了啊。 嗯， 也感谢斯农给大家讲了这么多，3天工作辛苦了。 嗯， 赶紧最近好好的休息一下。 好嘞， 是不是？我回去也跟领导建议一下，给你放一个带薪的年假，怎么样？ 多少天？多少天？ 然后再把你在里头那个消费的那些东西啊，尽量都补一下。 哦，天哪， 这只是我的建议啊。 你说话算话吗？ 当然不算。 孙台。 哎，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孙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